好，今天呢、那个我们呢、继续要接着爬坡啊，这个那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段真的是爬坡，那个爬的会有点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呢、每次其实讲的还蛮详细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啊，每一次上课啊，不能上太多。就是在讲啊，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是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个逻辑啊？因为越来越复杂，所以每一次上课啊，不能上太多。我觉得大概讲个两三个差不多了。尤其到了十八戒啊，我觉得是比较绕一点。我后来去看一下净界法师，他每一堂课也只讲两个。我看讲多了，人家受不了，他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这个集楞严经有好多需要复习的。我也打算，反正呢，现在往前走啊。每一次呢，也就是讲2到3个啊，我想可能就是讲2个。那么剩余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复习啊，还有唯识呢，也把它拿进来稍微做一些复习啊。我是这么打算。那么等到啊这几个七大全部讲完之后，哇，那大家功力啊就非常扎实了。这是我是这么在那个 plan 啊。那么今天呢，上次我记得12处讲了前面的3处。啊，我们今天呢、会把后来的这3处讲完，也就是说，哎，12处整个会讲完。我们下一次呢会进入十八式啊，十八式就真的逻辑会比较难一点。就跟之前呢、我们每次都跟同学讲啊，我们上《楞严经》啊，因为《楞严经》这本书实在太大了，你上着上着上着啊，你就迷路了。它真的像一个大的森林，你上着上着真的会迷路。所以啊，你进森林的时候啊，你走过的路，你得在那个路那个树上面，你得打一个标记啊。那么打着，你就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森林的中间了。那么你到这个中间的时候，你得回头啊，去看一下那个入口在哪里哦，每一个树的标记在哪里？你是从哪里进来的啊？你走，现在走到哪里了？你每一次啊，我们上课或Every once a while，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复习，否则所有的人都会迷路，你到最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反正在利用前面的这个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我们要再复习一次哦。但是你们现在每个人把书都合上啊，不要去看书，我也不看书，我们就凭着自己的记忆啊，想一想啊，我们怎么进入这个森林的？佛陀到底怎么带领我们走到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哦，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这个时候你就会帮助你到时候去想起来，为什么我今天要学五蕴及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否则你学着学着，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学这样东西，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学什么。哦，这个是我后来因为要帮人上课嘛，所研究出来的心得。你只有这么做，你才有办法把它学扎实了。而且我都跟大家讲，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有机缘去学到楞严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缘能够把楞严经学得这么扎实。所以你千万不要 miss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 opportunity。好啦，那么我们就想想看，哎，这个上课一开始哈、佛啊，每一个人一定都记得说，哎，我记得啦，七处真心，七处真心啊。在干嘛？在破我们的妄心啊！这个是我们一入森林的时候就开始走到这条道上面。其实整个楞严经就是在破妄显真，把我们所有不正确的这些知识啊，我们这有的人叫邪知邪见，我们不见得要这么称呼，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一些不正确的知见，它要把你给破掉。把我们内心所妄想出来的一些妄想世界，把它给破掉。借由破掉这些妄，我能够把真实的面目显出来啊，能够把这个宇宙的真相给显出来，能够把我们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给显出来。所以你看，一路就是破妄显真，到现在我们开始终于前面的妄破完了，开始显真了。哦，那前面佛陀讲过什么？你看七处真心，七处真心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破我们的妄心， 佛陀用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告诉我们，而这个讯息你必须在楞严经在学理观的时候，你是一定要抓着这个重点，否则你一定会迷路。他问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你得告诉我它从哪里来的，它在哪里，它从哪里来，它会去到哪里，它现在正在哪里。所以七处真心，你看我们的那个意识心，我们的妄心，佛陀就问那个阿难啊，说好啦，你说这个妄心，你说你的意识心是真实的，那它到底在哪里？哎呀，七找八找，找了七个地方都找不到。他就算今天找70处、700处、7000处，他还是找不到啊，因为妄心根本不可得，根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也其实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根本不存在，它是虚妄的，所以找不到它的处所。哦，这个地方是七处真心，从这么一个伏笔，这其实是一个前行，就跟我们埋下一个种子，什么种子呢？你想要知道这样东西是不是真实的，你得回答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哦，它到底现在在何处，而且它要被生出来，它还得现在有一个处所。所以你要抓着这个逻辑哦，这是一个中心啊，你要跟着这个中心走，你就不会迷路了。好啦，那阿难说，哎呀，真的认输了，那七处真心怎么也找不到那妄心，好吧，姑且先承认啊，我们这个意识心是虚妄的。那再来呢，佛陀就教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两种根本。这个啊，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 Clubhouse 最近在讲的这个概念，那两个事情的根本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啊，大家不用学哦，也不用练习，每一个人都非常擅长什么呢？轮回的根本啊，轮回就是我们这个累世累劫，这无量劫来，我们阿赖耶识就是充满了轮回的这个种子啊。你不用学，你就照着现在该干嘛干嘛，你以后一定保证继续轮回。而整个佛法的训练，就是要你把你从轮回里面拉出来，希望你走到那个正道上面。那轮回的对面是什么呢？大家就知道嘛，是涅槃。所以佛要告诉你什么是轮回的根本，什么是涅槃的根本。我们所有的人前面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我们原来一直在走的路，就是轮回的路。另外一条呢，他指了一条新的道给我们，那条道路叫做涅槃。因为我们无量劫来一直在轮回那条路上走，那个 momentum 实在太强了，要把你拉回来。你知道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货车，一个不是货车，是一个大的可能火车啊，一个这么大一个动力的火车，你想要让它转向，那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要一点一滴的帮你把这个方向啊给转过来，要从轮回转到涅槃。但事实上我这么讲啊，其实是从相用的角度，如果今天根性高，你真的证悟了，你当下涅槃就转到了那个轮回，就转到了涅槃啊。当然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我们今天啊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 momentum 这个轮回的 momentum 实在太强了，所以我们是需要时间去 polish 我们自己，去 cleansing 我们的一些不正确的知识，我们才有可能往涅槃那个方向走去。所以轮回的根本是什么？轮回的根本是妄心嘛，就是我们的意识心。我们觉得这么真实存在那个意识心，佛就破你这样事情，先告诉你意识心不存在，从意识心下手。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五蕴身心，整个宇宙人生，其实全部都是一个骗局，都是虚晃一招，全部都不是真实的啊。那么涅槃的根本是什么？当然是妄心的对面啊，涅槃是轮回的对面。那这个涅槃的根本是什么？是真如心吗？如来藏当然就是妄心的对面。所以整个事情啊，走到这边，我们就往那个森林的那个方向走走走，就开始来告诉我们这个如来藏啊到底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特性啊。这个是破妄显真的一部分啊，都还在破妄呢，因为我们离真相太远了，它没有办法 day one 或第一个 chapter 就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你接受不了，也受不是接光接受不了，你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他就慢慢慢慢一路引导我们。 那梁总跟我们讲完了，我就记得他有跟我们讲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就介，哦，好像就介绍了十番显见出来了。我们讲说他用十番显见当做一个影子，哦，一个导引。来告诉你，因为要铺陈啊，这是一个铺陈啊。因为那主角那个如来藏还没出场啊，他先用十番显见，这个见是什么？见性，见性是不是如来藏？不是哦，见性是你手指哦。那个如果月那个月亮真的月亮是如来藏，那个手指你按着你的眼睛之后会出来一个那个月亮的那个虚妄的那个影子，那个是见性。见性离真的月亮只有一步之遥或一步之近，你把手放掉，那个虚妄的那个月的影子就没了啊！你只要一念不绝，那个一念不绝放掉，那个能所一放掉，你就回归到那个如来藏了啊！这个月影啊，跟那个水里的那个倒影的那个月影不一样啊，那个是离真相实在太远了。那个已经转到我们六粗相里面去，那个我们就先不讲。所以他告诉我们十番显见啊，十件事情告诉你，哎，如来藏啊，其实长这个样子啦，它有这样子的特性啊，哦，可能是不动不静啊，哦，这个没有障碍呀，啊，怎么样，不急不离呀，啊，哦，那个见见之时，见非之见啊，没有能所啊，巴拉巴拉巴拉，到最后十番显见。那十番显见学完的时候，你对如来藏就有一个比较粗略的概念喽。哦，就好像本尊没出来，但是你看到了一张照片，它长得跟本尊一模一样。所以当本尊出来的时候啊，你比较有机会能够看到他，你能认出他，不是看到他，你看到他，你能认出他，哦，是这样的概念。那十番显见完了以后呢？十番显见完了以后，我们讲，哎，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哎，那段蛮重要的哦。我记得那段也不简单，我们也爬坡爬得挺久的，是不是？告诉你，同分啊，跟别业，I bet you，到现在一定有很多同学更没搞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很快再讲一下同分望见，很多地方解释成共业，我觉得这个讲法其实是不太对的啊。可以说。共业，你共同经历一些事情，但是啊，我越是念楞严经，到最近啊，再加上的唯识学，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啊，就是说这个业字啊，你要搞清楚它到底什么意思。业啊，其实是 not about 你经历的什么事情，当然那是 part of 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你有什么样一个业啊，让你经历这些事情。但事实上，真正的业，我跟你讲，更这个。郑重核心的一个解释啊，其实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感受，同分望见啊，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呢、啊，都有一些共同的疑惑啊，我们同样的一念的不绝了啊，有了能所啊，对着很多东西起了分别，起了疑惑，所以呢，我们的一些疑惑啊，那个分别让我们进入了某一个境，这个境啊。是我们共同经历一些事情，看到了一些事情，但是啊，没有业啊，你不会有感受，你不会受用，因为我们有业力，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滚，那个业力就是让你对于这同分望见所见到的事情，你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你有善业，你的感受就是开心嘛，快乐嘛，那你恶业呢，就是让你痛苦嘛。我每一次哈，后来又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哎，你看啊，那个空难里面啊，所有的人其实他们经历了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其实是同分望见，因为有空难，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有人没事，有人受重伤，有人受轻伤，有人可能不幸去世。什么是同分望见？就是你经历了，因为你有共同的疑惑，而你遇见的一些事情，那个业力，别业，个别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业力，所以每个人感受完全不一样。即使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分同，我们有别业，所以我们共同上了这堂课啊，每一个人都在听 Tiffany 讲这些东西，但大家离开之后，各自有各自的感受，这个东西是别业。再举个例子啊，有我自己没小孩，其实因为我不是这么喜欢小孩，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要生，我要，因为我那时候快40岁，我心想再不生就来不及了。我就又问我仁波切，他就跟我说，他说当然生孩子很好，他说但是我看你啊，不生小孩会比生小孩快乐。哎，我一听他这样讲，我好开心哦，我就忽然没有负担了，因为我真的不是很想生孩子。但是我也有好朋友，为了没有办法生孩子，做了几十次人工受孕，都忧郁症，而且得了 tumor。那同样的都是面临没有小孩子这件事情，有人有开心的快乐的果报，有些人有这么 miserable 的果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别业，因为业力不熟不同，你感受会不同。而整个修行的过程，除了要帮助我们开悟以外，当然开悟是最重要的。你要觉醒，你要开悟，你想真的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当然这所有的一切苦难都结束了，苦也没有了，乐也没有了，你根本超越了苦与乐，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超越二元的一个大乐，那个涅槃大乐啊，这是佛陀想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但是你没办法，今天就去到涅槃了，是不是？所以在这路上面，我们要修啊，除了开我们的智慧以外，我就跟大家讲，你呀，一定要能够累积福德啊。这个累积福德啊，其实，我们人在世两件事情嘛，哦，那个境界法师也说，你就是消弭业力，累积福德。当然，开智慧是肯定的，你在修行，在开智慧，但这一路你得要消业障，你得要积功德、积福德。你的福德、你的业力减轻、你的福德显现，它会让你的受用，你内心面对你的业力的那个受用会改变。你明白吗？你可能还是会经过某一些事情，这个因缘生灭，它会继续的存在，但是你面对它的时候，你已经改变了你的受用，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是肯定可以经由修行而改变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你要对于整个佛法教导我们，就是说你要对于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要有很清楚的掌握，哎，这个时候，你就慢慢在正道上面修，你不但最后能觉悟，你在正确的路上面走，而且你这一路走过去，你会每一天都比每一天好。你不能说10年以后我才会比今天好，没有人能够这样撑10年。你要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你发现你自己越来越能够放下，你越来越能够随顺因缘，你的感受，你每一天面对你日常生活的感受，你越来越开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哦，这个不要等到10年以后，这应该是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就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哦，好，那我们后来讲的这两种，哎，不是那个叫做同分妄见啊，跟别业妄见，讲完之后啊，哎，我记得是不是就开始在讲这个五蕴啊，即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五蕴十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我们讲过五蕴啦，这个五蕴啊，你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自己现在没有在看经文，但我记得哦，我记得他其实都用一些非常生动的故事来比喻五蕴哦。你不见得要去看那个后面下面逻辑那个最细节的逻辑，因为五蕴它也是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无声的，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没有生处的，对不对？这就是回到一开头嘛，七处真心找不到这个妄心啊。所以这个东西根本不是存在，没有处所。所以从五蕴开始，真正把如来藏介绍出来喽，本尊慢慢慢慢慢出来了。那你就要知道，这所有的逻辑，如果细节你不记得，你只要抓到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你抓到，你就不会迷路。就是你告诉你自己，这些东西根本是无声的。你如果说五蕴是真实的，我的色是真实的，我的受是真实的，那你要告诉我它是怎么生出来的？是谁把它生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有一个逻辑清楚的解释，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那个叫做非常完整的逻辑watertight，你如果是可以被戳破的，那不是一个对的逻辑。你要有那个这么完整的逻辑是没有办法被戳破的，那你真的证明说这个东西能够生出来的。只要被戳破了，它生不出来，那这个东西就是虚妄。 所以你看啊，在这中间，我们说这爬坡快要爬到山顶的这一段最难。其实你掌握到一件事情，第一个，佛陀告诉你这些东西啊，这30个元素是生不出来的，根本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哎，你就掌握到第一件事情，它是无声的。既然是无声的，它就是虚妄的，它就是虚妄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见它？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有哎。如果没有感觉到它，我们这个课不用上了嘛？干嘛还要跟你讲说五蕴是如来藏、妙真如心是虚妄的？不用跟你讲，你就没感觉到它。哎，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感觉到它了，所以现在没办法，要跟你讲清楚、说明白说，哎，这个东西第一个是无声的，所以它是虚妄的。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有，为什么？业力嘛，你的业力哦，非常厉害啊！不能说你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哦，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哇，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他为了要让你受用哦，他不但先变出一个你自己的身体，还变出一个外境。我就说，每次都要 remind 大家去看那电影《Matrix》骇客任务。你记不记得那个人躺在那边，他呢就进入到那个 VR 那个 Virtual Reality。那 VR 里面打打杀杀的，哎，他的那个本尊躺在那里，可是呢，他自己那个意识进到了那个 VR 里面，哇，跟外面就是跟那镜里面所有的人的 interaction，不就是跟真实的一样吗？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在梦境啊，你在梦境里面，你不可能说，不管你是主角还是配角，你肯定是在里面的。你没有在里面，你不会受用的梦境啊。起来的时候，你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你会记得有害怕、有高兴，是因为你在那梦境里面啊。这都同样的道理。你的业力啊，为了让你有受用，就 create 了一个身体，虚妄的身体，就像梦境里面的你，就像那个电影《Matrix》在那个 VR 里面的你，那的所有的外境呢，当然也是虚妄的，有一个虚妄的自己。还有一个虚妄的外境，哇，这整个受用就出来了。其实外面的境界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受用啊。昨天我跟朋友出去，大家现在是榴莲的季节，带榴莲来，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吃榴莲，我朋友好喜欢，然后两个人对一个榴莲，一个在哭，一个在笑，这真的就是一个受用嘛，真的就是受用，所以他就告诉你。为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能只讲他虚妄的那一段，不能只讲从假入空这一段。哎，你要整个完整的概念介绍出来，你必须还要从空要出假。那个妙真如性是什么？就是不但告诉你他本性空寂，他虽然不变，但是他会随缘变现。所以虽然是不变，但他会随缘。但虽然随缘。但它终究不变，不变的是体性，随缘的是相用，所以这些东西你要搞清楚啊。所以这30个元素真正告诉你什么？第一个，它不生，所以它是虚妄的哦。但是因为你的业力让你能够有感受，所以啊，这些东西好像有存在，好像有发生，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所以你看他用那几个字，我都跟大家讲，你要把那几个字背下来。哦，那几个字是什么？让我想一下，叫做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为因缘刚好凑在一起了，和合了，哎，这个东西就虚妄，好像被生出来了，有没有生出来？根本没有。然后因缘别离呢，虚妄明灭。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没了，我失去它了。错，你从来没拥有过它，你怎么会失去它？它从来没出来过，怎么会不见呢？怎么会灭呢？没有。都是因缘和合，因缘生灭。这个生是虚妄生，虚妄灭。哦，全部都是假名、假相、假用。你如果这个道理懂了，你就懂如来藏了。所以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它跟骇客任务不太一样。骇客任务那个人没有办法把如来藏给演出来，所以他演了一个活体，一个人躺在那里。那个不是同样的，跟如来藏概念跟那不一样。如来藏是尽虚空遍法界，这所有一切都是如来藏。前面的门、旁边的桌子啊，我的手机，我们现在上课，Tiffany 啊，这个谁谁谁在讲话，全部都是你的 part of 你的如来藏所变出来，虚晃一招，好像有这个显象，让你有受用，而你的业。会决定你的寿命啊，所以修行很重要啊。你善缘善业的时候，哦，你就是清净，没有污染。那这个时候啊， 你的这个五蕴色身跟这个外境啊，哇，我跟你讲是大用，因为你清净没有污染，你不受到这外面的束缚啊，那你是大用啊，五蕴色身不能灭啊，那外境也不能灭啊，你五蕴色身灭了，我请问你怎么度化众生啊？你变小乘人了，小乘人很糟糕哎，他是在孤岛上面，他不是到了对面的涅槃，他以为他涅槃，他没涅槃啊，他那是偏空涅槃，不是真涅槃啊，哼，那。你色身灭了，你糟糕，你变二乘人，变小乘了，在孤岛上面，他那个很糟糕，那个小乘怎么样？他是要灭色才能够取空啊，灭色证空，他色灭了回不去了，所以你可千万不能灭那个色啊，所以才一直跟你讲如来藏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这个很重要，这个精神掌握了，你就不会迷路了哦，所以那个如来藏经虚空遍法界，这所有一切都是他变现出来的。他就告诉你，后面尤其是最精彩的是那地水火风空跟湿。我跟你说，全部都是你的如来藏。如来藏性里面，这所有的元素其实是真空妙有。我们现在啊，我们所讲的这一切，这全部都是人为的二元。如果是色，我们的如来藏性的那个色。哦、到时候会讲，那是真空的，真空妙有，是没有任何障碍，是现大用的。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那个色啊，是因缘生灭的，或者小乘啊，叫做灭，叫做息色成空，这以后再说吧。总之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色相根本不是真实的，然后你又执着它，完蛋了，被绑死了。你现在啊，什么大用也没有。你就每天在那儿照业，第一个自己要受用，受用啊，这个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快乐，有的大部分时间很悲惨。然后呢，你这个受用不打紧，你还每天造业，所以你要把这个道理给认知清楚啊、哦。那我们就在这森林里面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啊、哦。无蕴他就告诉你这所有东西啊、哦，色就好像你的眼睛啊，瞪着那虚空之中，哎，出现的飞蚊，真的花跑出来了，是吧？耳朵呢？耳朵也是啊，你一直塞着你耳朵就开始嗡嗡作响，然后呢，色受，不对哦，受是那个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受受是什么？受就是说你不停的搓你的手啊，就开始有各种感觉，这个受啊，其实就是你的业力，就是受用啦，就是受用，色受想行识，尤其是这个想呢，就是你的那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哇，无限的想象力，不但攀援那个法尘，这个前面五尘泄露的影子，就算你跟外境完全隔离了、断绝了，你都还可以自己在那里打妄想，自己在那里幻想以后的事情，幻想那些完全不搭，就是天马行空啊，或者是这个完全，中文的就底子太糟了，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在打妄想，根本不是真实的事情。每天在那里想，让自己在那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哦，喜怒哀乐，天天在那里走那个六道轮回，真的就在三文乱里面过日子，很糟糕啊。再来呢，那个行用暴流，你都要去记得哦，佛陀用哪样子的东西来比喻，因为太生动了。你如果记得他的那个比喻啊，我想。你对色受想行识，我估计应该都会有蛮不错的一个体会了，应该都还挺深入的一个体会。想呢，暴流，真的就是前念后念，这个想的那个执着啊，执着是什么？又横又省。我们说第八意识是横而不省，第六意识呢是省而不横，这第七意识这个执着，哇，执着那个有这个我啊。啊、哦，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我，这个我的执着从来没断过，而且啊、哦，它这个冲击之大，它用暴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它前念推后念推，前念从来没有停息过，而且它那个 so impactful，所以它用暴流，它不用暗流，它用暴流。那么我记得文经那天讲也是一个很棒的比喻，他说生死的暴流，我觉得也对，为什么？因为生死就是从这个第七意识起出来的，我执啊，你不去执，怎么会有后续的这生死呢？全部从这边出来的，所以也对，生死的暴流，分段生死，痛，所有的这个迷惑、痛苦，所有一切从这边出来。那最后呢？那第八意识，哎，用个叫做平伽，平伽鸟，一个瓶子有两个孔， 哇，你把那个孔塞，本来那个瓶子跟外面这个虚空是连在一起的，你自己要拿两个软木塞把那两个孔塞住之后，完蛋了，里面跟外面隔绝了，还好高兴哦，从，哎呀，这个拿着这个瓶子啊，从这个台北啊一路走到高雄，啊，什么都能丢，那瓶子不能丢。就是告诉你，就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啊，什么都不拿，就拿着你的业力，就拿着你一个形跟势啊。尤其是这第八力士，这个阿赖耶识里面这些所有业力的种子，你把它当宝贝，哇，抓着不放，到处走啊，六道轮回里面到处啪啪走。这是不是很好笑？那你去想一想，这五个过去，我们有没有在讲逻辑？没有啊，我们就是我只要求你，我就劝你。这一个地方你要能弄懂，你都花这么多时间学如来，学楞严经都走到如来藏了，你已经击败外面太多人了，那你就把它念好啊。细节我真的不要求你要进到那个逻辑里面，但是今天所讲的哦，所有的你都要能够把它弄懂。那再来呢，我们后来说五蕴懂了啊，六入，六入上次，哎，文静有讲啊，我们班长最近很多那个很 very helpful 的一些 comment 帮大家。哎，原来六入不是光是在讲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根哎，六入真的在讲什么？在讲能，在讲能见。它重点不是在讲眼睛，它是在讲能。六入那个眼睛啊，是外面那个尘入进来的那个眼入。为什么叫眼入？因为入进来，所以它可以有能，它能见，它会有见的功能。所以跟你讲，眼、耳、鼻、舌、身、意这几个功能哈、哦，全部呢都是虚妄的啦。这些东西啊，上次有讲，这个逻辑呢就比较容易，全部就告诉你，哎呀，都生不出来的，自生生不出来，他生生不出来，空生呢也生不出来，全部都生不出来。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有，所以。非自生，非他生，非空生啊，然后非因缘，非自然，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有没有生出来？没有。但有没有感觉到？有受用。这个东西就是如来藏，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真实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我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也曾经复习过这个。我发现再多复习都不嫌多，因为连我自己，我讲课的人。我刚拿起书本，然后闭着眼睛，就是在我跟你们上课前，先自己走一轮。哇，我都觉得每一次讲，我自己都更深入，欸，我自己都跟他更加契入。那我心想，应该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是可以重讲，一直重讲，一直重讲，讲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关上书本，讲我刚刚的东西，那我们大家都成功了。那，哦，所以你看，那六入全部都是虚妄的，啊，虚妄一招。那上次开始讲十二处啊，那你就要知道啊，十二处有内六处、外六处，这十二处绝对，当然重点肯定是在外面那个处啦，就是说要把处带出，外处带进来嘛。之前讲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见闻修长觉知，那我现在要把外面的境，对吧？它所对应的那个色声，对，色声香味触法，要把它带进来。所以才十二处嘛，内六处，外六处。但是你要去，你脑子要，你要放灯，那个罩子要放亮啊。他如果只讲外面的那个六处，他就跟你讲六处就好了嘛，干嘛十二处？六，前面的六入都讲过，干嘛再讲？所以肯定绝对不是在只讲外面啦。他真正要讲什么？是能，要攀缘所。你抓到这个重点，你就不会迷路，不然你根本学到后面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怎么又六入又十二处又18界，干嘛一直重复？No，他从来没有重复过，都是介绍一些新的概念进来，把你所有一切万法全部给你一网打尽。所以六入啊，懂了之后讲十二处，十二处呢，如果比较认真的同学啊，你就做一个小笔记，什么笔记呢？十二处它怎么破的？眼、耳、鼻、舌、身、意、触，要对色、声、香、味、触、法。好，我们讲眼睛，上次讲过眼睛哈，哎，十二处先讲一个，sorry，我先漏讲一个。十二处有个很重要的概念给你带进来，能要攀缘所，能跟所同时存在，要不然就两个都不存在，不会只有能没有所，没有外境。你没有能这个概念的，你能是没有攀任何东西，那个外境包括明跟暗哦， 色跟空哦。当没有外境的时候，根本没有能这样东西，或者当你没有能这个功能的时候，外境也不会存在。所以能跟所，要不然就同时存在，要不然就同时不存在。它绝对不会只有一样东西单独存在。这个是十二处介绍出来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再讲一次，那个外境不是那个色，就整个色相全灭掉了，色空全灭，不是在讲明暗而已，就整个色空全灭掉，根本没有外境的时候，你哪来的能？没有能啊，能要攀缘锁，你才有能，你才能见啊。你都没有东西，你能见什么？黑暗也灭掉了，都没了，那你见什么？没了。所以能啊，跟锁是一起存在的。能啊，要攀缘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啊，在讲眼啊，眼这个眼跟色这一对的时候，它是告诉你眼跟色互相生不出对方，啊，互相生不出对方。所以啊，这个东西是无声的，因为它两个要同时存在嘛。但是你又 A 不能生 B， 然后 B 再把 A 生出来，不行啊，两个互相生不出对方，所以 A 跟 B 两个眼跟色根本都是无声的，所以这个东西不存在，虚妄。但是有没有好像见到？有啊，好像真的有，好像真的有嘛，真的有受用啦，你就把它想成好像真的有受用，有感觉到，有感觉到，虽然被骗了，可是真的好，在梦境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有欸，虽然不是真实的，是做梦，但真的有感觉到。就像你在 VR 里面，那外境界是真的吗？那里面是你真的在那个森林里面走吗？没有啊，但你们受用有，你就这样子的去体会，可能慢慢慢慢就体会到了啊。那上次还讲了耳朵跟这个声音，耳朵跟声音呢，它是告诉你这两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碰撞，因为能要攀缘锁嘛。眼睛跟色，他就直接告诉你，眼睛跟色互相生不出对方，从无声那边就破掉了。而声音啊，跟耳闻，跟你的耳朵的闻能闻啊，它是用有点不同的逻辑，告诉你声音啊没办法跑到你耳朵旁边啦，啊，因为如果声音是真实的，真的跑到你阿难的耳朵旁边的话，那那个声音如果是被真是真实的跑到阿难的耳朵旁边，那就被阿难一个人听完了。那旁边的人听不到的，但是不是啊？那个敲锣打鼓叫人来吃饭的时候，那不是整个指陀园全部每个人都听到吗？1250个和尚啊，包括那旁边的那什么目犍连、迦叶尊者，不是每个人都听到，大家都要去吃饭啊。所以那声音并没有跑到阿难的耳根旁边让他听啊，声音不是真实的。对于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哦，你千万不要，因为上个礼拜我帮那个，这个礼拜一帮上海。上课的时候，同学有说，诶，那声波会360度往外扩张啊，所以大家都能听得到啊。诶，不对，那是你的逻辑。佛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佛是说，这个东西如果真实存在，它要有个处所，它没有在那边跟你什么什么音波向外传，声波向外传，没这回事，它有个真实的处所。所以那个耳朵，那个声音啊，根本没有处所。找不到他的处所，没有跑过来。他如果是真实的跑过来，被阿难听完了，只能在阿难耳朵旁边，其他人听不到的。所以啊，声音没跑到耳朵旁边，耳朵有没有跑到声音旁边呢？那有说阿难的耳闻啊，真实存在跑到了那个锣鼓旁边，也不对啊，因为他如果跑到锣鼓旁边，他只会听到锣鼓的声音啊。那旁边那个什么牛叫、羊叫、马叫，他应该听不到，结果他听不听得到？还是听得到。所以啊，告诉你，耳朵也没跑到声音旁边，耳闻没跑到声音里面去听，声音呢也没跑到耳朵旁边被耳朵听，能跟锁两个根本没有碰撞，没有交汇，那表示这件听到了耳朵能闻的闻，能闻的闻性听到的声音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就这么简单。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很荒谬。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有点好笑。但后来想着想着，我觉得对我来讲现在好 make sense 哦，因为你从头到尾要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那东西真实存在，它是有个处所的，啊，它是有生，它会被生出来的。第一个，第二个，它有处所的，它不是你不要再用声波这样往外继续扩张，那个东西也是我们人类的逻辑。你要知道，你现在爬坡爬得这么痛苦，就是因为你身上的包包，你身上那个 bags。 你的那个 backpack 太重了，里面好多的石头，好多的黄金，你爬不上去。你如果现在把你包包里面东西丢出来，我跟你讲，你健步如飞。但是你现在叫你丢，你丢不下去。你说这黄金，哇塞，我背了这么久，而且很值钱，我怎么能丢？你现在真的抗争的是你的那个意识心，你的那个令执啊，你执令啊，是不是令执还执令？就你抓着，你不愿意放执令，你抓着不愿意放掉，你放掉了，我跟你讲，你生路就出来了。我最近领悟好深刻哦。我之前看，我记得我两年前第一次看这个《楞严经》，我觉得我哇，我头要爆掉，我觉得什么东西我完全没办法接受，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 bag 里面的那个黄金石头太多了。没办法承受不了，那么现在我的心比较清净了，我发现是啊，那佛的逻辑很正常啊，我为什么不能够 take 他逻辑，我为什么一定要 take 我自己的逻辑呢？如果我要 stick to 我自己的逻辑，那我现在佛经别念了吧，我现在念佛经不就是想要学到底真相是什么吗？只是这真相跟我原来所认知的东西实在是180度的颠倒，差太远，没办法，那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去酝酿，慢慢慢慢往这边走。因为我不是六祖慧能，我没办法顿悟，所以我只好慢慢慢慢慢慢走。但是如果我能走过来，你肯定可以。因为两年前的我跟你现在一样痛苦，而且那痛苦指数绝对比你现在是要痛苦更多的。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念，我们现在是一群人念，肯定那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好，所以你一定要加油，一定不要 miss 这个 opportunity。好啦，那声音没有碰撞，所以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啥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无声啦，这个能闻攀缘到所闻啊，根本是假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没有感受到？有啊，所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虽然不变，但是它有随缘啦。但是你不能只看随缘啊，因为它本身它其实是不变的，所以凡夫只看随缘，二乘人呢只看不变，菩萨走中道，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他知道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他走中道。但是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走中道，他念头里面还有一个中道，那还功夫不够。明心见性以后，中道都没有了，那真正在中道上，其实中道都不用，你明心见性连中道其实都不用了啊，所有东西是一如的，也没有中道了。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好了，那上次还讲了一个，我看看，等下我把经文翻出来。要讲经文，等一下，眼耳鼻舌身意意入，眼耳鼻舌身意，有个意啊，我想跟你们提一下，就意啊，意入那个啊，也特别生动，非常生动。我觉得今天啊，就算不要讲太多也没关系。意入啊，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方法来介绍意根进来啊。那个意入啊，是不是记得用睡觉，你睡觉的时候是做梦，然后你醒来的时候呢，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梦境啊，梦境有的时候你记得，有的时候不记得，你会 try to 去想那个梦境，有的时候记得，有的时候不记得，或者你就不记得，也没有去 care 那个梦境。很好玩，他就用进入那个梦境来形容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你在梦境里面做了好多的梦，你看到了一朵花，你闻到了一个味道，你做了一件事情，你看到了谁，你接触到了什么，那梦境里面的所有一切事情就是在形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虚妄的世界里面啊，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那么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啊，色声香味触每一法都有泄露的影子到了你的那个记忆里面，那个叫做法尘。你的意根啊就会去圆法尘，它好像你去圆法尘好像什么，就好像你从梦里醒来以后，你想去 try to remember 那个梦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比喻好生动哦，你要去记得这个比喻，你就完全掌握意根去攀缘法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你哦，那个梦其实是虚妄的嘛，会生住意灭。那你醒来以后去攀缘，如果攀到了，就是你 access 那个法尘；那你没有攀到呢，就是你没有去 去攀援那个法尘啊，那么他就告诉你，哎，其实这所有一切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有一点很重要哦，他告诉你这个法尘呐、啊，他告诉你，你看他怎么讲，七错内尘啊，哦，不，后下面一句见闻逆流，流不及地。现在开始慢慢要把经文拿起来了。那个流不及地，就是这个法尘，它能够往外攀援，对不对？你的意识啊，不是叫法尘往外攀援，sorry，是你的意识能够往外攀援，但是你外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呢，不能够往内攀援。就像我们在讲第八识阿赖耶识，能生诸缘，但诸缘所被诸缘所遗忘，缘所遗者啊，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的意根呐、啊，可以往外攀。但外面的呢攀不进来，所以里面的可以往外攀，外面的呢攀不进来。这个东西，这像一个弯位的一个阀门，只能出不能进啊。所以这个啊，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要告诉大家。好，那我们现在就真的翻到那个，我刚才翻又看到这里。好，我们来看那个。 老师，可不可以请问 当 一 然 下？ 是啊。 见闻逆流，流不及地。 是。 老师可以再解释一下白话一点，他这个八个字怎么解 易入是吧？等一下，那我把 啊？ 经 就 文再翻 是 过去。 见闻逆流，流不及 好， 地，还是不 是 是很懂 见 啊？ 闻哈？见闻其实它是因为要四个字，所以他就讲，其实它代表意思是见闻嗅尝觉。见闻嗅尝觉啊，他如果想要逆流，记不记得我们讲入流往所？你知道往外流是顺流，那个河流只能从第八流到第七，再流到第六，再流往前五十流。你能够往外攀援，那个河流是一路往外流，那个叫顺流。逆流是什么？你想要前五是往第六是攀，第六是往第七是攀，第七是往第八是攀，不行啊！你没办法逆流，你只能顺流。所以你见闻嗅尝觉，如果你想要逆流，sorry，流不及地，你可流不回。那个地就是讲那个意识，那个心地，你流不回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从刚刚做梦讲到现在，它叫做这个就是我们的觉知性。其实就是知啦、啊，见闻嗅尝觉，觉是在讲身体，这个知它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这个就是明知性。楞严经有个地方会比较困难，是因为它一定要四个字，所以呢把很多长的字剪短了，又把短的字扎长了。所以你要能够掌握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啊，所有一切其实都是生住意灭。你做梦的时候也是生住意灭，你醒来的时候也是生住意灭。但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短嘛，就说生灭啊。那而且到现在，你十二诸有为相也给你复习啦，是不是？明色对吧？哎，不对，色明暗还是色空啊？明暗通色，然后鼻呢？鼻是不对，明暗动静通跟色，然后舌头是甜跟淡。然后身体呢是这个离跟合，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意念呢是生跟灭。那这样解释有清楚吗？文经？还是你什么地方不清楚？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 老师，你讲的道理我懂，我是不是还是没有办法了解？其实这句话真的蛮深的。西错内尘，见闻逆流。老师的意思是说，见闻嗅尝觉知。 西错内尘，这个内尘是什么？内尘就是我们讲的哦。我们把这句话一起讲。西错内尘，我们现在讲这个意根哦，这个能哦。你要先把不要只讲意根，这个能啊、哦，这个能攀援法尘的这个能攀法尘这个意根啊，叫做见闻嗅尝觉。其他讲的不是意，是他讲觉，能觉的这个觉，他会怎么样啊？他呀，他你看这三句话就在形容这个觉。他哦，第一个他会西错内尘。这个内尘啊，就是内在的法尘，不是外尘。这个意呀、啊，它去攀的不是外尘哦，它攀的不是色身香味触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那个意识哈、啊，只去攀法尘，不攀眼耳那个外尘哈、啊。外尘是眼耳鼻舌身去攀的。你看他不是说八个兄弟在一起，五个在外面做买卖，那五个在外面做买卖，所以眼睛。眼耳鼻舌身是那五个兄弟攀援外尘，而这个意在里面，他是里面掌柜。 那外层啊，做买卖在外面兜买了一堆东西进来，就丢到了那个议程的那个法，就是那个法城里面啊，那个小仓库，那个小仓库就是外面兜进来的东西丢在里面。那么这个掌柜啊，就只去那个仓库里面找东西，他跟外面不关没关系，所以他只吸错内层，那个内层就是外面那些做生意兜进来的东西，他就在那里，那掌柜就去看那些。那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哦，这个叫做内城，内城就是法城。好啦，那这个五个兄弟在外面做买卖啊，那个那首打油诗我觉得很有趣。那五个兄弟在外面做买卖，你知道他叫做什么？见闻嗅尝觉知啊，眼耳鼻舌身意或见闻嗅尝觉知。他买卖这东西是往那个柜子里面一丢，这几个人如果想要回来那个柜子里面去找那东西，他没有 access。他没有 access，所以他没有办法进来。所以见闻嗅尝觉，如果他想要逆流，他想要跑到那柜子里面去找法尘，那他可不行。所以你看他这边就有很多重要讯息。就第一个，法尘是第一个意，他只攀法尘，他不攀外尘。法尘就是这个内尘，而外面那几个呢，想要攀内尘也攀不到。哦，他就先把这几个关系告诉你，而且他说见闻嗅尝。觉，你想要逆流，对不起，流不及地。那个地就是我们那个意识心里面那个法尘的地方，是进不来的。这一个，这样整个三句话去形容，告诉你这个就是知性啦，就是我们的。你看啊、哦，它不是讲根哦，它是讲知性。所以前面是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觉性、知性。这地方讲的是知性，这个觉知性其实是在讲知性，而且这个知性啊，如果离开了什么东西？那个物跟昧啊，睡醒睡着，这生灭二乘的话，其实告诉你，就是离了那所有的外尘，根本没有体，根本没有体，所以告诉你，这也是虚妄的。这样子可以吗？ 那、啊、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是。 集资居中吸错内层是在讲一根脱尘忘现的部分，那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其实不是在讲一根，他是在讲前五根，是不是？前五根跟 对， 一根不同的地方， 对，意根哈，吸错内尘，说意根能觉的意根呐、啊，意根去能觉的时候，他见闻嗅尝觉知，sorry，能知的时候，他知的是去攀援，没错，你讲的是对，他去攀援的法尘。那么前面讲的是什么？前面的五根的功能，因为五根其实没有意义嘛，五根它的功能才有意义嘛，才有一个作用嘛。其实这12处在讲作用，所以见闻嗅尝啊。见闻嗅尝觉这五个作用，哎，他这个能只能去攀外尘，他不能逆流，他只能顺流。他的顺流就是去攀外面的外尘。 是，所以我知道老师他这个我一直搞不懂，因为我一直以为见闻逆流流不及地，是因为我以为他在讲意路的部分。那事实上，他其实这8个字不是在讲意路，他是在讲前5路，对不对？OK，我了解了， 对。 谢谢。 他只是多跟你讲一下，告诉你，怕你那个搞不清楚，所以他就把都讲得好清楚，告诉你说，哦，你呢这个可以往外攀，那个攀不进来哦，而且哦，对不起，不是这个往外攀，他告诉你说，其实意啊是攀内尘，而前面的见闻嗅尝觉呢是攀外尘，哦，给你解释得好清楚哦，那个意也不攀外尘，你知道我们的意啊是眼睛先看到一个东西丢进来了之后，意才去那个仓库里面找。意本身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眼睛，他没办法跟，他要勾住眼睛才有办法接收到外面的讯号。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就把他们分工合作的地方讲得很仔细、很清楚，这样应该清楚。 OK，谢谢老师，终于懂了，谢谢。 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偶尔啊，复习一下，大家就会把问题就开始丢出来，每个人就越来越清楚。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等一下啊。今天呢、啊，这个讲，哎，眼耳，有人讲话吗？Sorry，还是没讲，没有要讲话吧？请 mute。好、哦，刚有人没有 mute。哎，好，我看一下啊，今天的经文。哎，我看一下啊，是，没事是那个，经文太大一本，眼耳深处。哦，上次我们还讲了那个舌头嘛。所以舌头啊，不对，上次讲的是鼻子，鼻子你如果听懂了啊、哦，那个鼻相触啊， 鼻跟香这个触鼻要闻香嘛，能闻的鼻要去攀缘所闻的香，是不是？这个鼻跟香我记得上次讲过，那个舌头啊，就跟鼻香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逻辑。你鼻子懂了，你舌头那个能那个，你应该见闻嗅，嗅懂了，你尝就肯定懂。那个嗅啊，很简单啊，嗅是从哪里破？他告诉你，他嗅啊，就是告诉你说，哎呀，你去闻到的那个味道根本是假的啦。他只要把那个味道啊告诉你是假的以后啊，就简单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味道就不会有闻，没有锁就不会有闻。一直跟大家讲，能跟锁必须同时存在，没有了锁就不会有能。所以呢，所以就告诉你，我只要把锁给破了，能我不用管它，自然就破了啊。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好了，他就告诉你说，这个鼻子的香味哈、哦、是假的，因为你要，如果你觉得它是真实的，那你要告诉我这个所闻、这个闻、这个香是从哪里来的？它是谁生出来的？所以他就告诉你，也不是鼻子生出来的，对不对？这个你看，这整个场景有鼻子，有檀香木，还有什么？还有虚空，不是鼻子生出来的。也不是檀香木生出来的，也不是虚空生出来的，所以它无声，这个东西竟然没有办法，既然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锁没有，那能肯定也没有，所以能攀缘锁，鼻香处这个东西画叉叉是虚妄的。那么有没有受用，有没有感觉？好像真的有，其实虽然不是真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感觉，就像在那个梦境里面，虽然是假的，可是有感觉到，所以他就跟你讲如来藏妙真如性、哦、我们爬坡、哦、只有上课的时候比较痛苦啦，就是要无论如何还是逻辑得讲一遍，因为我相信有用功的同学是想学懂的，那么其他比较不用功同学，那我们就只要 stay 在我们今天复习的这个 level 其实够了，已经很棒了、哦、非常棒了。那再来那个舌头也一样，你看啊、哦、他讲什么，他在讲说那个阿难啊，他说你这个舌头啊能够尝到外面酸甜苦辣这件事情啊，这个作用啊、哦、其实也是假的。所以说舌味触，舌头跟味道，舌味触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根本这个功能没有发生过，是假的，根本从来没发生。哎，你的业力让你觉得有了，哦，你的因缘让你感受到它有，所以这个东西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我们看阿难，汝尝二十众中持钵啊，那么其间或遇苏洛提壶，名为上位，语意云何？此位复为复生于空中，生于舌中，生于石中。然后他就说，那些人不是那个经常要去外面托钵吗？阿难还有这些和尚托钵之后啊，有的时候运气好啊，就有人供养他们什么苏洛提壶啊，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一些哇比较珍贵的食材啊，比较贵那比较上等的食材啊，味道很好。那么他就问阿难，他说，哎，请问你啊，这些味道你舌头去攀的这些味道，你觉得你尝到味道的这件事情，这个作用，请问你那个尝到，你觉得尝到能啊去攀缘到了锁，你尝到味道了，那请问这些味道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是从你的舌头生出来的吗？还是从那个酥油饼里面生出来的吗？如果你今天尝到酥油味，那还是从空中生的呢？你看是不是 exactly 对应的耳朵？鼻子，鼻子是说你是从鼻子生出来的吗？这边是问你说你是从耳朵舌头生出来的吗？那刚刚前面呢，你是从檀香生出来的吗？那这边呢？是说你是从那个苏洛那个食物生出来的吗？还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呢？哦，所以这两段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逻辑。那么他就跟阿难讲，他说若复此味生于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耳时已成苏味，那么在遇到黑石蜜的时候应该不会推移啊，应不推移啊，若不推移不变移啊，不明知味，若变移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这个逻辑也很简单，他说哈、啊， 如果今天你吃了一个，他这边举个，就说酥，刚不是有酥跟酪嘛？你吃了一个酥饼，好了，你吃了一个酥油啊，吃了一个酥油，不是酥饼，酥油。请问你感觉到这个酥油，你好像嘴巴尝到了酥油。请问你这酥油啊，是从哪生出来的？如果这个酥油是从你的舌头生出来的话，那你这个舌头表示就是舌头会生酥油味儿。那等一下，你吃黑石蜜的时候，那你应该尝的还是酥油味啊，因为你是同样一个舌头嘛，同一个体嘛，这个体就是能够生酥油味，那怎么会吃到黑石蜜变成黑石蜜的味道了？所以它告诉你不是舌头生出来，因为如果舌头生出来，那你吃每一样东西它都是同一个味道才对，因为你只有一个舌头嘛，一个体。那他说，你看，如果你这个舌头，根本只能尝一个味道，若不变宜的话，那你怎么能叫做知味呢？你怎么可以说你的舌头能尝味道呢？当然就尝不出味道，你从头到尾给你什么都只有一个味道啊。所以啊，这个不对的。他说，如果你的舌头，那你现在告诉我说，哎，不对哦，佛陀，我虽然只有一个舌头哦，但我的舌头很厉害啊，我的舌头吃酥油的时候有酥油味，吃黑石蜜的时候有黑石蜜，巴拉巴拉巴拉，吃什么都有什么的味道。那佛就说：“那你这有问题，那你表示你这个舌啊，如果你只有，你要不然就有好几条舌头，要不然呢、啊，你这个舌头一个舌有好多个体，每一个体啊都能够生出不同的味道。那你这个一个舌头有多个体，这根本就逻辑不通嘛。所以从这边呢、啊，就帮你破掉了啊。那他就告诉你，如果这个味道是生于食，就像前面说，如果那个味道啊，是生于那个香味，是生于檀香的话，他说生于食，食是无情的，它是一个食物，它又不是有情的，能够做辨识，所以食物怎么可能生出能攀缘锁，你尝到那个味道呢？那么如果那个食物自己尝出，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欲与汝名味？名味之知。就说如果那舌那个外面的那个石头那个食物啊，它真的能够生出一个味道的话，那它自己生出味道，自己尝自己知道，那又关你舌头什么事情？又关你阿难什么事情？所以食也不对。那么最后生于空中呢？那更简单。若生于空，汝但虚空，当作何味？其必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显乳舌，亦显乳面，则此界人同于海鱼啊。既长寿险，了不知淡；若不是淡，亦不觉咸，必无所知，云何名味？这段也很简单。如果这个咸味是从空中生出来，那这个咸味啊，应该满空中都是咸味，也不会只有你的舌头觉咸，连全身都觉咸，咸得要死。那么，你就算今天呢吃了一个糖，你还是应该觉得是咸的，因为全虚空都是咸味嘛，所以也不对啊。那你吃什么如果都是咸味的话，你怎么能够有尝能尝的这个尝性呢？就没有啦，是不是？所以他就告诉你啊，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一段应该非常简单。我想今天多讲一个这个身啊，身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身啊。比较难一点，这个身啊，我尽量把它讲得简单一点吧。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实在我的天呐，真的没办法。后来我就想，把它讲得简单一点，我觉得反而容易哦。你们就心呢放清净，那么这个身体啊，就是处啦，啊，这个身处啊，不能讲身，是讲处。这个身跟处啊，就是这个叫做色受眼耳鼻舌，这叫什么？见闻嗅尝觉，那个觉性，觉性是什么？能觉得身体去感觉外面的触尘，对不对？啊，你的能觉，这个能觉啊，他告诉你其实也是虚妄的。这能觉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啊，这个能觉啊，我们是不是本来应该啊？这个佛陀用了一个很比较另类的一个比喻，能觉啊，他说自己的手去摸自己的头，但事实上这个比喻啊，就已经很有趣了。为什么呢？照理讲，佛陀应该要比喻啊，你的手去摸外面一件衣服，或摸外面一样东西啊，你有感觉，这个叫觉。但不是哦，佛陀他用自己的手去摸自己的头， 哎，不一样哦。照理讲，应该摸外面的东西，现在他摸自己，但是摸自己也是触啊，你不能说摸自己就不是触啦，是不是？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把觉啊这个功能啊，一下就给你破掉了。所以他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佛陀会叫他下面的弟子每天要摸自己的头啊，去想一想自己摸自己的光头，去想自己是个和尚，你有没有做一个好和尚？你有没有真的在这个菩提道上走啊？你有没有真的持戒啊？等等啊。所以那个他说阿难啊，你不是每天早上啊用手去摸你的头吗？那你觉得怎么样呢？那么到底这个摸啊，你去磨啊，磨摩擦的磨其实就是摸了，你去磨这个头啊，请问谁是能触，谁是所触？道理是能啊，这个能处啊，就是能这个觉，能觉的这个能觉啊，是手还是头？所以能为在手还是在头啊？这个问题有意思了。他不是说你去摸衣服啊，他是摸你摸自己的头哎。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如果这个能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你把它整个延展开，应该是说，如果这个能觉是在你的手上，手才能觉的话，哦，你把它展开你就看得懂了。若能觉啊是在于手，那头则没有知觉。但是现在的头因为是有知觉的，所以云何成处？你把这个字全部填上去，这一段很容易看得懂。如果能觉是在手上，那你的头应该没有知觉啊，那你自己多写一句在这里。但因为现在头是有知觉的，所以呀、啊，怎么能够形成触呢？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就断掉咯。啊，如果手是能，头是锁的话，这个东西没办法成触。再来，如果这个能啊在于头，那手则无用咯。手是不是就没有变成无知觉了？不应该是那个手就不能感觉了吗？因为他说能是在头上，表示手不是能咯。那但是手是不是能？手是能啊，但现在手是能啊，是有能有感觉的，所以云何成处？那这样也不对啊、哦。所以手去摸头，如果那个能啊是在手上也不对，那个能呢是在头上也不对。他说如果各个有。如果能跟，就是说，如果这个头跟这个手两个，你说，哎呀，都有知觉，都可以能，那就不对，因为你是一个身体啊，你阿难只有一个身体啊，你怎么可以有两个能啊？你同时应该只触，你的整个身体是一体嘛，那你应该只触，你去触，你去感觉，应该是有一个感觉啊，所以那照理讲。你不可能两个都有两个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啊，那你这个阿难就应该有两个身体了，两个体了，那这样也不对啊。好，那再来哦，他就反正把方方面面的这个逻辑啊都给你断掉。好，再来咯，他说，如果头啊与手一处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如果你说啊，这个手跟这个头啊，其实就是一个处啦。就是一个 complete 一个 close loop 就是一个触。他说那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要有能还有所，一定要有一个能觉。其实他这个讲能触所触，也就是能觉所觉，必须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才对。所以你说如果只有从头到尾只有一触所生，一觉所生，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手跟头啊变成一体，这个东西其实就不能够去让触或者觉这个定义成立。如果你说，所以就一样嘛，若一体者触则无成啊，你手跟头跟手如果是一体，其实是没办法成触。但是二体者，如果你说我先用手去摸这个头，两个是分开的个体，那现在他就问你，那触这个能触到底是在哪里？到底是在手呢，还是在头？在手非头，在头非手，在能非所，在所非能。所以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能，一个所，你没有办法知的，你没有办法真的分开嘛，因为两个都是觉知的。所以那个触好像不能成，总不可能你的手跟头在跟空中成触吧。这一段的逻辑啊，所以他说，是故当知，你怎么样去解释这个触觉啊，这个觉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他用一个自己摸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来解释。这一段如果你听不懂，很正常，不要难过，你回去多看几次啊。如果看不懂，那我们下次我再打算这个，我们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啊。那个所以事故当知，觉处啊，就是那个能觉，觉能觉的这个身体跟所觉的这个处尘啊，这个觉处其实还有你的身体啊，它这个觉处是指外，它是我看觉处内外尘还有你的这个身体，他说俱无处所，其实根本都生不出来，你也找不到他的处所，所以身与处啊，身处二处，身身体的身，处是什么？触摸的处，身体跟触摸这两处，这个处是处所的处，身体跟触摸这两个处所，这个东西啊，本两个东西啊，全部都是虚妄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我知道这里很难，如果你想真的算了也可以，这个地方有点难啊。所以我为什么我想说讲完这个你再讲后面那个意根本讲不下去了，所以我想前面先复习一下。那么下一次我打算做什么事情呢？下一次啊，我打算啊把意讲完，意讲完啊还要跟你讲这个眼视，眼睛的这个视啊，还有耳朵的视，我们下次可能会比较痛苦一点。我们一开上课啊，先把那三个给解决掉啊，把意给念上完，然后啊把十八戒的眼视给上完，把耳视给上完，我觉得应该可以 handle 得了。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剩几十分二十分钟或怎么样，我们就不多上。那么那二十分钟啊，我就打算跟你们讲唯识里面有一段啊，那个我觉得很棒的那个境界法师在讲啊，说我们这整个如来藏啊，就也不是我们这整一我们这一生的这生命轨迹啊，从来没有走出过我们的那个内心世界啊，我觉得这段特别棒。他讲说这个依他呀、片寂啊、这个缘成啊，这些东西，哎，它的概念很重要。我们慢慢讲，依他起性，那个片所执性，还有缘成实性吧，那个名词我都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这所中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第八、第七、第六环环相扣哦，其实你搞懂之后，就至少知道你在梦境里面，虽然你不见得从梦境马上能出得来，但你知道你在梦境里面，而且你会知道你怎么去有想办法，最后从那个梦境里面走出来。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已经超过时间15分钟了，不好意思。今天我想前面那个稍微复习就复习稍微精多一点。好，那个有没有人有想法或有问题的？文晶已经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好，帮大家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那个 Carita 今天来上学很难得，好 ，Carita 你觉得怎么样？今天上课能讲话吗 ？Hello， 老师好，哇。真的讲得太好了，我每次都断断续续断断续续的复习，真的讲得太好了， 有更清楚吗？ 但是我也 复习一下， 有，对，可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可以从如来藏的角度，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真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我们不要要把我们自己人的逻辑放下来，然后把那个能所一下就切进去，就是说为什么这一切佛的都说我要怎么去哪里找，我觉得讲的蛮好，就从这个方向去找好了。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这一切是虚妄的，他现在要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自己去用这个逻辑去破妄。 是， 嗯，还不错啊， 就 OK 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后面读的话已经比较知道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再回头来看佛为什么一步一步，他真的是谆谆的一步一步一步的讲啊。为什么他要讲？因为他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每一个盲点都破掉，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真的是虚妄的。谢谢老师，我觉得再回来听真的很好。 对啦，其实老生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叫他稍微做一些 sharing， 因为他们走了这条路，你要知道山前路要问过来人嘛，虽然我们这些过来人前面走的不是很远，可是至少跟你讲一下这个路到底怎么爬，所以啊，这个大家还是一起念真的差很多啦。 对、 哦、对，前面真的很难， 我们在念的时候也听不懂。 对， 是 我打个岔，就是说 他们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吗？这一段真的很难，我觉得我自己读可能真的要读一千遍才会懂，但是听了老师讲以后可能就可以缩短很多遍的时间，然后容易懂。然后我最近就是读了这些部分之后，我发现他每一句话都跟心经是一样的，他刚刚破五蕴嘛，然后现在就是就看完这一段文章然后再去看心经就觉得非常相应。 对，你看后面你记不记得文经那空不空如来藏，你看他是不是真的后来都是在讲心经，有一小段经文、 就是、这一整段就是心经的拓展版，那心经把它浓缩成一个核心版这样子，那我觉得很相应。 是但是哈，我们现在爬这个真的有未来有那个六世啊，那个逻辑啊真的比较难，所以我都想办法把那个，因为顶多讲半个小时大家就要崩溃了，所以我要想办法讲各种不同的东西把另外半小时补起来、哦、因为我想说只上半小时课两个礼拜上一次好像也对不起大家，另外半小时但不能上楞严经那个中间的，我们就想我会想各种东西把它填起来、哦、我觉得但是会帮助你们学习的。 其实当初真的蛮难的吧，当初可是我却 我也是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坚持下去，然后因为我们以前是每周上，所以不会等到上的时候就忘记，我现在觉得如果有一周不上就觉得那个情绪脱离蛮开的，所以你们这班的同学我觉得也蛮辛苦，就平常自己可能可以多参参，那没关系，真的走下去到后面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哎，会突然的，这是楞严经的力量，我自己觉得会突然的开悟，然后突然觉得每一个字都有意思。其实我觉得老师最大的好处就是老师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要像刚刚文经问的问题，老师是一个字一个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楞严经里面佛经里面的每一个字哦，真的都是很真的是太奇妙，真的太妙，他用的真的太好了。其实一个字一个句都可以参啊，我也建议同学，有时候大家有很多同学都有在禅修禅坐，有时间的时候如果这个礼拜没有上课，可以把哪一个其中一个字一个句来参一参，其实也蛮好玩。 是那个共修哈，大家有这个福报，大家一起念书，我跟你讲是很有福报的事情。我当时自己在看啊，我后来都觉得我是不是一个神经病，我到底在干嘛，因为看不懂，真的看不懂。然后当一开始的时候我手上没有这么多书，而且有也看不懂，那个是累积到后来你开始看懂了，所有的书都看懂了，你一开始真什么都看不懂，好痛苦哦。然后我记得跟文经他们小组那个讨论的时候啊，也是大家都很辛苦，但现在真的差很多，所以你们是有福报，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参一参，不然好可惜，你以后回过头哈，再听那个录音其实感觉也不太一样，你现在真的是可以问问题，可以去讲你的想法，是在线上直接是我们这样上课是差很多的，就鼓励大家了，我们慢慢来哈。下次如果你们愿意就做一点预习，把这个法尘对法尘啊，最后那个身的法尘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然后把眼识跟耳识啊稍微复习预习一下，那么我们讲课的时候你就会轻松很多啊。那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那我们下次两个礼拜以后上课，不知道线上有没有其他同学愿意讲话或有什么问题的，通常都应该没什么人要讲话。 我可以来一句谢谢老师吗？ 当然 没事，我就说 很感谢你的复习。因为我就是小小小小回馈一下，对，的确可能不复习，我早就已经忘了这森林的路是怎么走到现在的，因为真的好久了。那现在今天很认真听了前三十几分钟，把那整个东西还有这个一层一层的那个次第慢慢串联起来了，真的很棒，谢谢老师。 对，你就至少这个次第你要把它串联起来啊。好，我都不敢再叫Elaine，因为他说老师你怎么都会喜欢叫我。这次不叫他， 不会啊，谢谢。我也要谢谢老师，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听老师 recap， 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 Okay. 我猜想你们听的， 我很喜欢这样子。 你们听的最懂的大概是 recap， right？ 对。然后今天就是当前面老师在讲那些 examples， 就是佛陀给那些例子，然后讲到最后不是那个 触跟深的时候，哇，又突然间觉得很 complicated。 但是我觉得可是老师，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前面佛陀给的例子都是很清楚的，能跟锁，哪一个是能，哪个是锁，对不对？ 对对。 然后突然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间给你一个两个能，然后发生了触，我觉得有点好像在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已经习惯佛陀给我们这个例子，已经习惯这个假象，然后他好像怕我们陷入这个， 对， 这个 you know 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就提醒我说，好像不管是能或是所，反正都是假象，都是虚妄，就对了。 对，还有一点哦，你看他其实他可以很简单，就从头到尾都用同样的逻辑，他不是，他一直在变换。他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告诉你，不管你从哪个点破，就是说你从哪个点你都没有办法，这个逻辑是怎么样，叫做 watertight, right? 你怎么样他都是方方面面全顾虑到了，这个是完非常精准的哦，所以很厉害， 反正都是虚妄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记得李令你跟我讲，很久以前你觉得这如来藏，这个我们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来藏，你说哇塞，实在是 scratch head, 没办法 relate。 我在猜想你会慢慢慢慢越来越能去连接这个 concept。 有耶， 是不是应该有、嗯、慢慢慢慢开始会有感觉了，真好。 谢谢， 我觉得听到你们， 谢谢 看听到你们开始越来越懂，我就很开心哦，不然的话我就那个很难过，怎么自己 不会啊 那个。嗯， 老师，你以前讲那个七处真心我们也都觉得快要疯了，然后现在你 recap 我也觉得理所当然是这样，所以你只要把我们带过去，你以后 recap 这一段我们会觉得很简单，应该是会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它有一些很深的东西是比较绕，但是 那只要走一次嘛，我觉得我就已经想了， 我跟你讲，我们就走一次，你有那么一个印象就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是 once a while 我们就 recap, 你只要 recap 懂之后你够了，真的够了，足以哦，太棒了，我觉得你们这个班这个越来越棒，很开心。好，两周之后见面，大家不是见面了，那个我空中见，你们要那个用功哦。哦，那我们两周后再见，拜拜拜拜，晚安。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拜拜。 大家晚安，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晚安， 谢谢，晚安。